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宋满只上午有课，中午周米请他和白朗西吃了饭，下午姐妹两人一块儿去逛了逛街。到5点多，周迷将宋满送回学校，宋满陪周迷坐在校门口的奶茶店里等着谭燕西，出于礼貌地想跟他打声招呼。校门口不能临停超过2分钟，谭燕西到了之后也没下车，只落了车窗。宋满乐呵呵地开口： 姐夫，好久不见啊。 好久不见。 周迷瞪了宋满一眼，他挥挥手就跑了，一面开口： 我先走了，姐姐就交给你了。 谭燕西一脸好说的神情。周迷拉开车门坐上去，转头看他，笑着开口： 谭总至不至于，一个称呼而已，这么高兴？ 谁让你从来只是连名带姓的称呼？ 谭燕西笑着一面打转向灯起步。他今日穿了一件黑色衬衫，人尤其显得孤标而清俊。周迷看着他，竟有片刻失神。 我也不是没叫过你其他的。 那可不是，你也就在床上才那么听话。 周迷抄起自己的提包，轻轻地打他一下。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。 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谁叫我就是喜欢你这么有原则呢。 周迷觉得无语，却还是忍不住地笑出声。谭燕西去的地方周迷很熟悉，也是凑巧就是第一回周迷去找孟少宗借钱的那个地方。他至今也不知道那究竟是茶楼还是酒店，亦或是工人打牌的茶馆，只知道大抵背后的老板也来头不小。依然是那盏朱红的屏风，高机上一盆没开的水仙花，穿旗袍的服务员都是陌生面孔，大概早就换过好几茬了。从木楼梯上楼，谭燕西在2楼的拐角处却停了停，周迷也跟着停下，疑惑看他。谭燕西搭着扶手往楼下微微扬了扬下巴。 就是在这儿，我听见你跟孟少宗说话，我心想这么好听的声音，我一定要瞧瞧人长得是什么模样。 周迷都不愿回想当晚，因为一种深切的耻辱感，但此刻他站在谭燕西所在的位置往底下看了一眼，突然就有些释怀。或许那所有的被命运推挤到不得不的境地之下的选择，都有其深远的意义。譬如让两个分明不同世界的人生命短暂地发生了交集，他一生与不同的人有过无数这短暂的交集，不过这一次周迷抓住了，谭燕西也抓住了。人们将这样的短暂交集称之为邂逅，亦或是缘分。2楼，一条暗红色织花的地毯伸向走廊的最深处，谭燕西带他到了一个包厢门口停下，伸手揽一揽他肩膀，打算一起进去，周迷却拒绝了。 你就在走廊里等我吧。 谭燕西顿了顿，低头看他。 确定，屋里应该不止孟少宗一个人。 不止他一个人才好。你就在这里等我，你进去了，我可能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谭燕西点头，往旁边让了让。 行，我在外面等你。 周迷点点头，伸手，几乎犹豫地推开了包间门。那里头灯火煌煌如昼，中式风格的装修 一道屏风将房间隔作两半，屏风前摆了两桌麻将，屏风后隐约可见是工人休息的沙发。里头人声戛然而止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朝门口看去。面容极漂亮的一年轻姑娘，穿一件黑色风衣，腰上系带，身形挺拔地站在那儿，风雨不侵，生人勿近的冷艳气质。有一人率先出声，调笑的语气：“ 姑娘，过来找谁的？” 孟少宗坐在靠门这一桌，他起先结结实实地愣了一下，紧跟着便站起身，朗声一笑：“ 啊，是来找我的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，就是我闺女。” 他一个女字还没说完，周米已经走上前来，一面伸手往提包里一掏，只一瞬掏了一叠 A4 纸出来，抬手径直往孟少宗脸上一扬，纸张打着孟少宗的脸又纷纷地散下去，飘在麻将桌上地上，大家都愣住了。 出生证明、户口簿、疫苗接种、阑尾手术家属知情书，所有这些签字的人就一个，我妈周继柔。我从来没什么凭空冒出来的生父，我的父亲就一个，他姓宋，叫宋陆生。 孟少宗脸色难堪，讪讪一笑，刚要出声又被周米给打断：“ 孟少宗，欠你的20万我已经还给你了，我们早已两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着我父亲的名头招摇撞骗。” 同一桌的便有个男的笑着起哄：“ 哎呀，小姑娘何必呢，老孟也是有心让你认祖。” 周迷低眼看他，目光冷然，毫不退惧：“ 您贵姓？”“ 免贵姓方。”“ 我们姓孟、姓周和姓宋的人的事，跟您姓方的又有什么关系？” 这人顿时被噎住了，周迷再转头瞧向孟少宗：“ 清楚了吗？” 孟少宗脸涨成猪肝红色，周迷又冷声追问一遍：“ 清楚了吗？” 这凛然的气势竟逼得孟少宗不由得点了点头，周迷便收回目光，再无一句话，干脆利落地转身，却不待他开门，那门自动地推开了，擎着把手的人微微躬身，恭迎公主似的骑士做派，竟是叫在座各位都得恭敬三分的谭家三公子。屋里的人又是一愣，而谭公子显然并没有进来打声招呼的打算，甚而目光都不曾往屋子里瞥一眼，接到了他的人将人手一挽，就松了把手。孟少宗赶紧起身，赶在门合上之前将门拉开了，追到走廊里：“ 燕西。” 谭燕西脚步一顿，孟少宗走过去，见谭燕西紧紧牵着周迷的手，两人俱是目光沉冷。不过谭燕西却是一贯商人做派，脸上挂着客气的笑容：“ 燕西，这不，我正打算找个机会啊，给你赔礼道歉呢。哎呦，我那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。” 谭燕西脸上笑意半点未抵眼里，直接打断他：“ 我原本呢，想找个时间，跟孟总好好聊聊这事儿。我跟孟总也算是颇有渊源，既然认识这么久，我以为孟总多少知道我的脾性，谭家这招牌势大，可孟总掂没掂量过，扛得起扛不起。我正是因为看了周迷的面子，今天就言尽于此了，后头孟总好自为之。不然我不出手，谭家有人看不下去，自会带我出手，那时候什么局势就不好说了。还有，我跟周迷的事 韩家都插手不得，更何况旁人。 啊，是，是。 孟总还有什么指教？ 啊，没事儿，不耽误谭总时间了。 谭燕西笑了笑，霜雪一样凉薄的目光收回，再不看他一眼，只牵着周迷朝着走廊的另一头走去了。下了楼，出了大门，谭燕西方松了两分力道，低头看一眼，周迷眼里有薄薄的水光，他几乎是情不自禁低头亲在周迷的眼角，温声笑着。 回家去，表妈说今晚吃山笋炖牛腩。 周迷不说话的点了点头，凑近一步，将额头抵靠在他的胸膛上。谭燕西也不再说话，伸手将他一拥，手掌贴着清瘦的脊背。那年冬天，风雪天里凛冽的风吹到今日的早春，只剩下些许清寒。因体温相贴，这夜都温柔两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